是明天的指引，无论是远近，什么事情，在天堂拥抱或荒野流离， 我爱你，我敢去未知的任何命运，我爱你，我愿意准你来吧呼的决定，世界变静， 透过伤害来证明。